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为什么失去了太阳？

先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你想多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出不及，知道我有多着急，无心的坐视不理，我尴尬的沉默里，泪水在滴，我无法承担我自己，从何说起？送你回家，有时

的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哦，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坚持像是给我，哦，赞扬。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三弦、小提琴、口琴，还有我的徒弟田野，最关键大家还有我们每一位的演奏家，好，谢谢。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 我是主打。 这个时候记得再说一次我爱你，让你的情人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我是华仔刘德华，我爱你。

我记得当时一个演员说，当我们第一次看到骆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谁，看到他那么个瘦弱的样子，没想到他能够真的把这个角色拿下来，我们才知道不能歧视，不能事先把人看死，让我们一起给他力量。哎呀，真的是有一种感觉，被他们接受的感觉，很亲切。 主持人孟非， 印刷厂当工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正经八百谈恋爱的，有更多挑选的机会，同时也意味着有更多犯错的机会。我对那些特别绚烂而短暂的东西，我都没有太大的兴趣。我觉得那种特别美到不真实的，看的人肝肠寸断的，激情澎湃的那些东西，它都属于艺术作品。不是说选择多了，你的幸福的几率就会同比的增长，我绝不相信。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1942年8月29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1885年8月29号，第一辆摩托车在德国问世。1985年8月29号，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出生。1980年8月29号，著名歌手谢霆锋出生。1984年8月29号，中国射击选手徐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中国在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1998年8月29号，国际微笑行动。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乔伊，让我们下期再见。 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